的哥，长期夜班。我一般夜里拉活呢，就是听听广播。我反正感觉白天睡好了，晚上从来不困。我一般拉到八九个小时吧，七八个小时。祝愿同行是注意安全，夜里拉活。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？你在期待什么样的重逢？ 重逢的地点会是在哪里？会是在这里吗？ 这是我的家乡，美丽的地方，松花江水，我童年的海洋，哺育我们成长，替我们受伤。松花江水静静地流淌，什么时候再让它欢乐的歌唱，什么时候不辜负母亲的善良。

声回答我的问题。 现在已经是夜里很晚了，但是一直睡不着觉，因为老公还没回来，他这几天一直都连续加班呢，特别累，然后就是，但是没办法嘛，男人就要支撑这个家嘛，就是希望他身体好，不要把身体累垮了，然后希望他事业发展的好。 是你问我什么花怎么开，四季不清香一句话，从生在森林的脚下，愿望天涯，金开脸颊，割不断牵挂。是你问我什么泪怎么流，没有伤害。是你问我什么伤怎么痛，才更明白。我想起像一句话，点缀暮色中的晚霞，静若止水，动若澎湃，挽不住相爱。你是我想要拥有的现在，你是我想到永远的未来，都因为你在，是你的爱，我充满期待。你是我想要拥有的现在，你是我想到永远的未来，哦，因为你在，是你的爱值得我关怀。是你问我什么花怎么开，四季不败。是你问我什么情怎么爱，永不更改。想起清香一句话，总生在森林的脚下，愿望天涯，紧看脸颊，割不断牵挂。 怎么能没有伤害？是你问我什么伤，怎么痛才更明白？我想起清香一句话，点缀暮色中的晚霞。静若止水，动若澎湃，挡不住相爱。你是我想要拥有的现在，你是我想到永远的未来。哦，因为你在，是你的爱，我充满期待。你是我想要拥有的现在，你是我想到永远的未来。怎么开四季不败？是你问我什么情怎么爱永不更改？是你问我什么花怎么开四季不败？是你问我什么情怎么爱啦啦啦啦。 好清香的一句话呀，在歌声里我有些担心，担心你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那样的话我一定会把心敞开，把现实的伪装都脱掉。可那样的话你还认识我吗？算了，天都热了，穿那么多不舒服，来听一首歌，告诉我你会不会像我一样真实的面对午夜，面对这些夜歌。 离开你的视线，写下我为你伪装的容颜，红的唇，白的脸，灰色的屋檐。离开你的视线， 下铁进行这座城市的旅行。 午夜，城市的喧嚣渐渐远去，我们闭上眼睛，专心倾听心里的呼吸和梦里的声音。夜歌就是你写给城市的一首诗，里面装满了你心情的汗水和最美的梦想。 专心倾听我心里面的呼吸和靠近我生命的声音，在这城市里充满各种梦境，每一个出口有不同风景，人们聊的话题像一声上低语，对我来说都好像失去。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，想着童年事情，怀着相识频率，在某张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相遇。 第二位，我心疼看你流泪，静静听你责备，一切奔波只为我们的明天。如果你看不见，越解释越疲倦。我深爱着你，不管你信不信，说谎就算比较容易，爱在心里却无力表明，总难找着你想的方式爱你，爱在心里不解释打击，幸福怎么定义，一个人活一颗心。 这是来自于许志安的爱在心里，爱在心里，可我此刻就在你身边，我保证听夜歌的时候我不会去关注你的表情，连猜测都不会，所以你不需要伪装。如果你现在困了，那就睡吧。我是吴周彤，我们明夜再见。 一切奔波只为我们的明天，如果你看不见，越解释越疲倦。我深爱